that red velvet, I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每次听这首歌我都觉得周一的中午是不是打开方式不太对啊，这个时候好像应该在开车的途中去往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开始肆意的去潇洒。好了，不管你是在工作岗位上，是在加班，在吃饭，还是说已经开车在外面出去要谈事情干嘛了，周一肯定是最忙的。当然我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为你带来片刻的放松和休息。继续来点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在平台上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还有你想在周一中午分享的心情，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你一并的送出去。来看看一夏天的风，他写到了说在平台上要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温柔，同时呢还贴上了这首歌的故事。当然可能温柔这段故事可能我们都听过很多遍了，但是每次听都会想起来。演唱会上阿信在唱温柔之前会为全场的朋友说带电话了没有，打给你最喜欢的那个人，我要通过电话把温柔唱给他听。说完这句话全场就会暗下来，只剩下那些手机屏幕发出的微弱光亮，而那些光亮连接着自己和喜欢的人。不管你听了多少遍，我都希望能给你带来第一次听的感动。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身边的我都不 情不愿又到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没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由，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温柔，这是我的温柔。 总是有几场演唱会是一定要去看的，比如说五月天，他会把全宇宙的浪漫集结到中心来为你一并的奉献，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继续来看在公众平台上来点歌的朋友，比如说林月，他写了一段关于这首歌，关于旅行。林月点了一首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大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吧，我妈呢给了我一张她以前的内存卡，我把它插进 MP3 里面，发现有好多好多歌，还记得当年去春游的大巴上一直在听。我们都是时间旅行者，为了寻找生命中的光，终其一生行走在漫长的旅途上，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是为奋不顾身的爱情，而另外一次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像北岛曾经写过的，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开的意义。欢迎你跟着这首歌一起唱的同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点歌送祝福。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Hotel California 来自赵传的版本，欢迎为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这里点一首歌，或者是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见闻都可以。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在今天中午刚刚收听节目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神奇的相遇吧。这么神奇吗？这位朋友他说，刚刚坐在车里面听节目，结果呢，一位新朋友或者说是一只马蜂飞到了车里面，然后趴在挡风玻璃上不走了，吓坏我了，用了各种办法，然后终于把它从车里面弄出去了。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朋友都会来听，而且很多新朋友每天都会遇到。我相信今天马蜂不是冲你来的，只是冲着点歌来的。好吧，他说要点一首歌安慰一下，那我很想替我的这位新朋友，替这只马蜂点一首歌，送给刚刚这位朋友，给他带来的一身冷汗。这么神奇吗？点一首《原谅》送给你，希望 原谅把你 不要生气哦。 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 希望能够得到刚刚这位叫做这么神奇吗，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原谅啊。在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来点歌，比如说圆圆 Cherry 就说，哎，这时候很想点一首江心的蜜蜂送给每天准时守候节目的人，还有要送给家住朝阳的陈女士。你点这首蜜蜂确定你的灵感不是来源于刚才那段经历吗？欢迎张小张，欢迎袁，欢迎思琪。下面这首歌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这是公众平台上第七张这位朋友的点播，要送给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个电话号码。前两天打电话突然关机了，具体出了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想念还依旧在。还要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的白明存、袁和张小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委屈的我。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当你听到这段钢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在接下来，我会为你带来的是一首

己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 我们去听张学友的演唱会好不好？如果到那时候等我们老了没有办法再去看演唱会了，我们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再一次把这张唱片拿出来，在家里面听一听，这是我刚刚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听到的最真实的画面。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点歌，有些歌呢来不及放了，就念一下留言吧。比如说张龙想点播一首《最后我们没在一起》送给一位同学，然后比如还有这位袁说想点播一首 Pink You。 张小张他说我生完宝宝之后呢，整个月子生活都是在974的陪伴之下度过的，因为老公对我非常的关心体贴，所以呢他不让我玩手机看电视，所以那时候那段时间主要是听广播啦，听到里面很动人的音乐还有这些故事，能够陪伴着我陪伴着宝宝一起的度过这些日子。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点一首 SHE 的《金钟罩铁布衫》，要送给自己的宝宝闺女，还要祝所有的宝宝们健康长大。今天节目的结尾，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这位叫做东影的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 Give Me Some Love 送给喜欢的男生，他很喜欢这首歌，从一月份认识他到现在，我依然在等他。把这首歌还要送给小美女慕寒，希望你健康成长，让妈妈不要操心。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12点未完待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Mine is not a heart of stone, I am only skin and bone, those little pieces of my own. Why don't you give me some love? I've taken a shitload of drugs, I'm so tired of never fixing the pain. Valium said to me, I'll take you seriously, and we'll come back as someone else who's better than yourself. Many faces at the doorway, all hang round, watch me fighting in the hallway, but make no sound. So I'm standing all alone, and I'm only skin and bone. So many faces, but they all look out for their own. Why don't you give me some love? I've taken a shitload of drugs. I'll take you seriously, and we'll come back as soon.